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星期二了，今天呢过得有一点点的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起床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有一点点胃痛，可能是昨天晚上吃了火锅，因为这个吃的比较辣，所以呢胃一直不舒服。那今天早上醒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胃怎么开始隐隐作痛，我说那喝点热水吧。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不太爱喝水的人，就除非是特别特别渴，否则的话我一般都不会想起来我要喝白开水。然后呢烧了一壶水之后喝了一点，哎，瞬间觉得这个胃舒坦多了。在这一瞬间我就突然间觉得好像真的上了年纪，因为以前我不会因为吃辣而胃痛，也不会因为喝热水就觉得胃里面有多舒服，更不会每顿饭之前都喝汤。所以呢我突然间就想今天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一个瞬间觉得自己已经在开始变老了。好啦，想跟我互动还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文字和图片交流。那如果你想看我的视频直播，请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找到我啦。来听今晚的开场歌曲，来自马迪，最后一次看不见那些人老去。 在暗地的人都想站着和他疏远，如果有天你再见到我，你告诉他我不再年轻，你说没关系，那只是一次伤心。 马迪一首歌，最后一次看不见那些人老去。哎呀，总觉得有一点点的伤感。当然呢，欢迎大家来连接今晚的音乐蓝牙，已经有成功的了。因为今天晚上说到衰老就开始变老这个话题，那必然少不了《当你老了》这首歌嘛。一会儿呢我们会放出来，但是呢我看大家都连了很多关于老去的这些歌曲。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很可惜没有。好吧，那待会儿大家可以继续猜啊，我也陆续的放着今天晚上准备的歌单。还是分享一下今天的晚安心语，努力最大的意义在于谋求更多的选择权，储蓄更多的安全感，让内心不失控，生活不失序。所以还是要努力呀，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瞬间自己开始意识到变老了，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伤感，可是毕竟我们还没有真的衰老，我们还年轻。现在40岁都算是青年了，那得是50-60岁以上才能算是中年，所以呢我们确实还年轻啊。来看看大家在哪一些瞬间意识到自己老了呢？小鸽子的舍得说，不能肆无忌惮喝冰美式了，频繁用保温杯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开始喝热水的时候，吃饭开始吃汤面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老了。金豆豆他说，去城南的一些曲艺馆能够坐得住了，愿意细细的品味那些民族的艺术。是的。纯真，27岁的我先是膝盖怕冷，后来脚踝，现在是脖子，哪儿都不能露着，不能招风。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啊，我现在也是觉得，以前大冬天呢，就是因为在北京嘛，可能冬天就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难熬，所以呢我只要一条单裤外加一个羽绒服或者是一件长的这种大衣就能够过冬。可是今年呢，我发现如果只穿一条牛仔裤的话，我真的会冷。所以现在我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说，哎呀我要穿得多好看。以前呢穿衣风格就是各种夸张的配饰，然后呢什么 怎么酷怎么来，但是现在呢，真的保暖舒服，居家一点就好了。哎，这也是一个衰老的标志吧。我们总是说怕自己衰老，其实有些时候呢，年龄它是一个数字，可是呢，当你没有到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你会对那个未知的年龄有一种恐惧感。所以有一首歌唱的就是这种感觉，不想长大。 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等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嘴。我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瑕，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留下。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是来的他，是爱我的他，怎么会爱上别个他？ 让我们回去从前好不好？天真愚蠢快乐美好、啊、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留下。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是来的他，是爱我的他，怎么会爱上别个他。 不想长大，来自 SHE， 也算是一波回忆杀了啊。这个对于80后啊90后来说，这首歌会比较的熟悉。然后大家也都在说着感慨啊，哎呀，哪一个瞬间自己真的意识到开始变老了呢？像刚才大家都在说突然间觉得觉少了，然后呢熬夜可能一天一夜缓不过来了，得需要三天三夜甚至更久。这个时候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的衰老。哎，对于这些情况我真是早就开始经历了。然后呢，其实当我意识到我自己年龄增长开始衰老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我开始吃汤面。 或者说带汤的东西。我以前就是信誓旦旦的说，而且每顿饭我真的是可以干吃米饭，就是不喝汤也不喝粥，然后就是菜和米饭，非常非常的专一。然后他们都说，你这样吃不干吗？你胃受得了吗？我说可以啊，没什么，没问题。他说你不喝点汤喝点粥什么的？我说不喝，从来不喝那些东西。结果呢，就是两三年前吧，哎，我再这么吃就觉得胃里面真的不舒服，受不了了。所以渐渐的开始吃带汤的东西，汤面啊，尤其是热乎乎的，然后有的时候喝点粥喝点汤。哎，老啦，所以说呢，人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有的时候你的 flag 立得多，打脸就来得快。好，现在呢，大家都开始非常兴奋地连音乐蓝牙，但是呢，由于今天我比较剑走偏锋，所以就没有多少成功的。下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很温暖，来自藤原英，歌名叫做 Soup， 就是汤。 晴れ渡ったり嵐だったり、それこそが 哎，这首歌还是挺欢快的，叫做 Town Soup。 其实呢，在日剧或者是日本的电影里面，关于美食啊，关于汤这些有很多很多，包括之前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电影，叫做小花的味增汤，让我突然间想到，我还没有看，然后但是据说还是挺感人的啊，然后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说到这个汤，反正当你开始喝汤的时候，就说明身体需要它了。还有呢很多，其实比如说当你突然眼花，突然间需要很大声，别人很大声的说话你才能听清楚，然后还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比如说你长白头发啦，或者是不能再熬夜啦，然后变得越来越宅，越来越不愿意出去，然后朋友约你，比如说咱们今天出去玩啊，今天去个环球影城啊什么的，当你发现你对这些没有什么兴趣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开始心态上就衰老了。还有一些情绪上的，比如说若刚，他说当感觉自己更加容易多愁善感，更加容易被感动的时候，哎，这一点我觉得说得非常对，因为我也是近几年才发现，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以前我不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但是现在我会特别特别容易被感动，不论是看什么，也许这个东西本身并没有那么感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会戳中我，所以当我变得多愁善感的时候，也许我真的衰老了吧。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邓紫棋，透明。其实今天晚上的歌单并不是都和主题相关，大家放开了猜吧。 今夜无数的街灯，夜路陪着我，却怕我孤独的裂缝找得更寂寞。如果这是一个梦，注定没结果，那就让它是个梦，醒来就解脱。是否月光太煽情，让我突然变得感性，孤掌难鸣，我孤身却难以安静。睁开眼睛，我们的路无法看清，是闭上眼睛把一切暂停，到我的世界出现了你，出现了你，我看到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可我对你太执迷，让我变得不像自己。在想念你的寂寞夜里，寂寞夜里，我想把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想把你忘得干净，我的心却被你占领。感觉我遇上你，就像绵羊遇上狮子，我徘徊在。自己的狮子在应该赤裸的时候戴着面具，我对你说的是我听不明白的言语。你是太阳，我的星光显得多暗淡，你是海洋，你的情况我不从反抗，会越来越擅长对自己说谎。我想要你的绽放，就把我埋葬。我的时间出现了你，出现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怪我对

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叨叨。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聊，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自己真的开始变老了？看到大家都发来了自己的感悟，然后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当我发现，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演员啊，包括歌手啊，很多新人，就是当00后都已经出道了的时候，我会发现啊，真的我开始变老了。就是你会觉得一时间感慨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就仿佛自己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喜欢听的那些歌，但是转眼呢，你再去查，可能已经是02年到05年期间的。但我们对于80后来说，还觉得哎，这是新歌，但其实现在你想，00年的今年都已经21岁了。哎，我们21岁的时候又在干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年轻，对吧？都有青春，每个人的青春呢都是相似的。我想每一代人走过的路也都是相似的。然后看到这个，刚才是哪位朋友说，哼，一条鱼。他说公司同事对我的称呼从小迪到迪迪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老了。对，我呢，我记得我刚入台的时候，那一年进台的小伙伴并不是特别多，然后呢，我是在我们的部门唯一一个，然后也是年龄最小的，大家都会把我当小孩。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同事开始从道道的称呼变成了道道姐，然后再过2年可能就是道道老师。我不想听到这样的称呼，但是呢，哎，这也侧面说明确实变老了。好吧，大家也在连着我们的音乐蓝牙，但是今天晚上音乐蓝牙确实有一点点的出其不意，所以呢，还没有太找到跟我的默契值，希望明天可以满分啊。我总是跟大家说，请反向去连接一下。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我们的今晚的盲盒要出场了。 很感慨，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 青春住了谁，来自杨丞琳。没错，这就是今晚的盲盒。当我们开始怀念青春的时候，也就说明自己开始变老了。但是青春里面因为有住了个重要的人，所以呢他就变得更加的值得回忆。所以恭喜今天晚上好多朋友都答对了盲盒，你们共同获得。还有呢，就是看到大家都在分享着自己的那个觉得自己变老的瞬间，就像单位招聘啊开始年龄设限的时候，这个就是很扎心，这是属于非常明确的，然后你能够瞬间对比就得出自己非常老，也不能说非常老吧，就是开始自己觉得变老的这样一个标志。宋彦君说脾气平和多了，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爱发火。是的，其实这是一种成长和成熟，变老又怎样，那我觉得优雅的老去真的是很好的。其实我不怕变老，但是呢只是觉得你开始意识到变老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瞬间和标志，可是呢当你意识到之后，那你就要顺应它的变化，这样才能怎么说，我一直觉得顺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在每一个年龄段都要活出每一个年龄段的精彩，而不是说你逆着年龄，我明明30多岁了，我还要保持我十几岁少女的那个状态，其实从客观上来讲你是保持不了的。因为当一个人经历了很多，就是即便你保持住了十几岁的容貌，你的眼神，你的神态，你的状态，你的思维，你的整个阅历都会呈现出一个30多岁成熟的样子，这样就会给人一种非常不匹配的这样的反差。就像你看猫咪，我经常观察小猫和已经成年甚至年纪很大的这个猫，你看它的毛色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体态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么差别在哪里，真的是眼神。所以就是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你经历了多少，即便你的外貌不变，那你的眼神和整个状态也会变化。所以呢还是顺应年龄，优雅的老去，优雅的成熟。接下来就要听这首歌了，今天的这个主题必然少不了当你老了。今天我们放的就是赵照的版本。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 风吹过来， 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当你老了，这首歌来自赵照。因为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我觉得当你听一首歌开始容易被触动，当你看到别人的努力，为了梦想的执着而开始感动甚至流泪的时候，那说明至少这些我们都经历过了。所以不能说变老，但是确实是长大了。因为刚才在抖音上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今天晚上有一首歌，它非常非常的小众，而且呢这个歌手我之前还采访过，他自己也有乐队，但是你们绝对不会想到，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想到和连接成功，吊足了大家的胃口。那树洞信箱之后我们就把这首歌揭晓吧。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又是一个有关于抉择、挣扎以及成长的烦恼的故事。 一位匿名的女孩发过来，她说，我跟男朋友谈了一年多了，他家里催着结婚，但是我想两个人先努努力，有点积蓄再结婚，毕竟我们都是快30岁的人了，一旦结了婚，家里肯定要催生孩子，孩子一出生，到处都要用钱。我们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的那种，想要什么都要靠自己去赚。前几天他跟我说双方家长见面的事，意思是见了面下半年就结婚，我没同意，所以两个人大吵一架。现在虽然没吵了，也都说出了各自的想法，虽然都能体谅，但是我们已经从开始的无话不谈到现在打电话已经都无话可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先立业还是先成家？我想这是每一个正在奋斗的年轻人和情侣都要面对的问题。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在你先跟对方包括两个家庭都提出自己的想法，分析完原因，如果实在没有调和，我想那还是遵从自己的心吧。好啦，接下来这首歌就要出场了。其实这首歌呢，仔细去听它的歌词很有哲理，它叫做每个人都需要爱情，来自刘东红和沙子乐队。 生命足够漫长，能挽回所有的遗憾。每个人都想得到自由，可几乎每个人都害怕失去一个没有自由的未来。因此放弃我相信过，我怀疑过，我也曾愤怒转身离开。你陪伴我，你安慰我，试图用你所拥有的一切说服我。你说你还只是个孩子， 每个人都需要爱情，无论年轻还是苍老，富有或贫穷，每个人都渴望永生。为什么每个人都害怕失去一个没有自由的未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开始到结束到底有多久？我能陪伴你， 这首歌来自刘东红和沙子乐队，叫做《每个人都需要爱情》。虽然歌名是关于爱情，但实际上唱完了一个人的一生。当你处在不同年龄的时候，你对于爱情、对于人生的感悟和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像今晚的树洞信箱，我觉得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你们可以先结婚，但如果觉得经济条件不太允许的话，可以先不要孩子，再奋斗几年，两个人也都磨合的比较熟悉了，然后生活模式呢也都比较一致了，这个时候再考虑要孩子，你会有更多的安全感。因为就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样的道理，在婚姻当中，如果你想过日子，把日子过好，那就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这些每一个确实都需要钱来支撑，需要你们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努力去打拼去实现。所以呢，加油吧。同时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不管是变老也好，还是正在年轻，我们都好好享受当下吧。今天晚上 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以及数据组的默默点赞。哎呀，差一点就可以逢时播报两次了。明天继续吧，加油加油！最后十几秒的时间，就跟大家道一声晚安。我是道道，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追着秋天，处处挂过香。 雪莲追着高山，倔强的绽放。江河追着海洋，汇聚成宽宽。 树根追着土和生。